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傅志因为麻药消退后产生的身体反应，一直折腾了快一个小时，才因为他的体力耗尽安静了下来。新建跟李磊两个人被他的样子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医生赶过来一趟，表示没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新建整个人脱力一样的摔进了椅子里，一句话都挤不出来。李磊只能又跑出去抽烟，他实在见不得这种场面。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，新建都是傅志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精神紧张，抓着他的手一直没松开。所有的护士和医生都劝他最好回家休息一下，但是新建连动都不动，哪怕是趴在床边，他都没有真正的睡着过，一直等到傅志醒过来。相比上次折腾进医院，傅志这次显然动静要大多了，但是醒来的时候却很安静。他甚至耐心地等待身上那股钝痛过去，才嘶哑地开口： 行倩。 趴在他床边的男人立刻把头抬起来，脸上毫不掩饰的狂喜让他一瞬间有点发愣。毕竟新建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把心情写在脸上的人，这么明显的讯息让傅志一时不太适应。挣扎着稍微动了动有些僵硬的脖子，他费力地问了一句： 我躺了很久。 新建帮忙把他的床头弄高了一点，然后往他旁边凑了凑，声音很低： 差不多两天多了。 原来不是两年。 吐槽地感慨了一句，傅志因为身上泛滥的疼痛感皱起了眉。新建按了床头的呼叫器通知医生，握着傅志的手稍微用了点力： 还疼吗？ 其实他的嗓子也是哑的，甚至比病床上的人还要厉害些。傅志隐隐察觉到了什么，微拢在一起的眉头稍微松开，他安抚性地反握了一下新建： 有点习惯了。 这话听着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。新建刚想再说什么，医生正好进来，他只能先退到一边等着医生护士做检查，结束之后才追问两句。似乎傅志的手术情况还不错，不过因为身体受到的伤害比较大，完全复原需要一段时间。 他之前疼得很厉害，醒了之后可以考虑用药了吗？ 之前傅志昏迷的时候，新建要求过给他一些镇痛的药，但是被医生拒绝了，因为他人当时没有恢复意识，有反应的话不好判断。刚才看见他还是觉得疼，新建第一个反应是希望他好过一点，但是医生依然不建议用药。 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，那些药轻易不要用。 解释完，医生看了眼傅志，后者点点头： 没事，我能撑得住。 只是他的脸色很差，新界心里也清楚那些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，但是之前傅志疼得太过厉害，他现在心里还是一直在扯着难受。从他开始对自己人生有记忆到现在为止，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心如刀绞。回头看着傅志，他犹豫到最后只能叹口气，坐回到了床边。那天晚上他手机上有四通未接电话，要不是傅志坚持把他给弄醒，他几乎无法想象一觉醒来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。手下意识地拉住傅志，拇指沿着对方的指腹慢慢地摩挲，新建长出了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熬了这么久，其实他也快到极限了。幸亏傅志醒了，幸亏他那天醒了。傅志受伤的事，无论是高检还是分院都已经知道了。之前老处长也打电话问过傅志的情况，现在人醒了，当然也得打个电话去告诉一声。赵鹏志他们在傅志醒的第二天过来看了，还有分院的几个同事，显然这件事在系统里绝对不是小事。李磊说已经正式立案了，老处长抓狂的要求这案子必须限期出结果。李磊本来要说跟新界换班陪着傅志， 但是新建完全不肯走，怎么说都没用。最后是李磊受不了，跑去家里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。等他再来的时候，曹峰跟他一起过来的。 才几天没见，就搞成这样，你们这是要干嘛？ 语气里不乏怒意。曹峰进了病房，看见傅志的样子就皱紧了眉，眼底的情绪很复杂。新建看了后面的李磊一眼，后者撇清得很快。 司徒也来了。 傅志扬了扬眉。 他去找医生了。 曹峰收回邓氏新建的目光，看向了傅志。 去做伤健。 新建一怔。 这案子是司徒负责。 侦查是庄一伟，鉴定是司徒，后面的工作都是我的。 你们不是一个区的吧？ 案子是我们区的，只有我是职责所在。 曹峰耸了耸肩，庄一伟和司徒要掺和进来他也拦不住，不过想也知道这些人不可能袖手旁观。正说到这儿，司徒卓刚好走进来，嘴里咬着一根不知道是什么物质的东西，还是穿着军靴，一身深色的风衣。他走到了傅志旁边，扫了新建一眼，又扫回躺着的病人身上。 知道怕了。 他说完，傅志跟新建同时愣了一下。这一句意有所指的话，显然让两个人想到了不同的东西。只不过叫着傅志，新建的脸色更难看一点。 逞能的代价就是这个结果。要不是送来的还算及时，你这时候的被子已经不是白色的了。 司徒卓一边说一边瞄了新建一眼，语气十足的故意。 他以后每到了阴雨天或者在阴凉的地方，就会疼得死去活来的，就算躺着养三年都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种身体。 新建皱了下眉没吭声，倒是躺在床上被描述的跟废人差不多的傅志挑了下眉。 我以前也没好到哪儿去。 你现在还有力气说话，等到晚上就有的受了。 司徒卓笑了笑，靠在旁边的阳台边上，一脸的冷意。刚才傅志的主治医生拿出那些片子给他的时候，他脸色都白了。这一次纯粹是傅志命大，对方下手是存心要他命的，要不是一些地方被他自己避开，现在是什么结果都很难说。没人喜欢自己的朋友遇到这种事，所以司徒卓现在也是一肚子的火。不过他的话没能刺激到傅志，倒是把新建那些不好的回忆勾了出来。他看着床上的傅志，想起之前傅志人还没清醒的时候就疼成的那样，心底上涌起了一股烦躁。接下来的时间无非就是司徒冷嘲热讽地表达几句关心。在新建爆发之前，李磊把这两位大神给送了出去。临分别的时候，他留给司徒和曹峰两句话。 哦，就该让他们两个自己去解决，别人帮不上忙呢，也就最好别提太多意见。 然后潇洒地溜达到院子里抽烟去了。余下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扬了扬眉。托司徒卓的福，本来还觉得很累的傅志精神意外地好了一点。李磊把人送出去之后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靠在枕头上摇了摇头。 唉，他真是哪句话不刺激人，他不说哪句。 他是关心你。 新建很出乎他意料地接了一句，然后拉起凳子坐在他床边。 现在有精神聊聊吗？ 傅志看着他，拿过旁边的眼镜戴上。 说吧。 他料到了对方有话要说。新建整理了一下思路，却没有看着傅志。 在出事之前咱俩的谈话你还记得吧？我当时说我们两个需要好好想想。 傅志这次没吭声，只是听着新建说下去。 之前我在你床边陪了48个小时，我想得很清楚，我不想就这么放弃。 他说话的语气很坚定，听得出来他是想得很清楚才下的这个决定。傅志敛了一下视线，对于这个结果并不觉得意外。他冷静地看了一眼新建。 你不放弃的理由是什么？ 如果说之前的那些是他们两个努力做出的尝试，那么也算是有一个结果了。 据他了解，新建并不是一个明知道错还要一错到底的人。如果这句话是他在出事之前说的，那么复制大概还能接受，放现在这个时候实在不怎么有说服力。新建抬起了头， 因为我怕了。 他这五个字说出来是抖着的，如果现在他面前有面镜子，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脸上露出的到底是一个怎样怪异的笑容，有点庆幸，有点恐惧，有点痛苦，有点幸福。